这个奉孕妇妈妈的要求，我在这个群简单的聊一下有关基督教历史上对上帝存在证明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起因是在隔壁群18群，Lisa 女士呢这个谈无神论，就是科学与宗教的争论，因为这个历史上有多次这样大规模的辩论，最后无一例外都是科学战胜了，科学家战胜了宗教人士，因为他们的科学知识肯定是不足以跟科学家来争论的。其实大概的争论都是围绕着上帝存在的问题。当然，Lisa 女士她是很理性的在谈这个问题，但是也在这个群，就是在那个群的那个 Emily，她是一个极端的基督徒，她多次因为这个群友这个发表无神论，或者甚至对基督教不是特别敬的话语而恼怒，当然包括我。说人家是撒旦，撒旦退出，又是吐啊、恶心等这种话，然后这些人呢，反而反过来说别人唠唠叨叨怎么挑事儿，其实这很奇怪的逻辑，就是说，当你坚持基督教信仰，别人坚持无神论信仰的时候，当别人在讲他的无神信仰的时候，你竟然是对你的挑衅。那反过来，你的这种基督教的极端思想，那么显然对于别人也是一种挑衅。但是也在这个群，就是在那个群的那个艾米里，她是一个极端的基督徒，她多次因为这个群友这个发表无神论，或者甚至对基督教不是特别敬的话语而恼怒，当然包括我。说人家是撒旦，撒旦退出，又是吐啊、恶心等这种话，然后这些人呢，反而反过来说别人唠唠叨叨怎么挑事儿，其实这很奇怪的逻辑，就是说，当你坚持基督教信仰，别人坚持无神论信仰的时候，当别人在讲他的无神信仰的时候，你竟然是对你的挑衅。那反过来，你的这种基督教的极端思想，那么显然对于别人也是一种挑衅。从你的理解来说，从别人来理解来说，就是说按照你的逻辑的话，其实呢，我倒觉得，信仰就是信仰，那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你不必要去把一切东西推，比如说我为什么说有一个概念叫中华田园基呢？就是它不是西方正宗的基督教徒，因为中西方正宗的基督教徒是在西方这个社会文化氛围内成长起的人，他很明白宗教和现实生活和世俗的界限，他非常清楚。而且所谓的中华田园基是这一类人，他根本搞不清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界限。他总是用一切来解释，用信仰来包打一切，他把所有都说成是信仰，信仰问题。比如说自由民主，那么中华田园基就认为自由民主来源于基督教，这都胡扯。然后我今天就不争论这么泛泛的，就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宗教上的证明问题，就上帝是否存在的证明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一个所谓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呢，出现了2类文明，一类文明就是以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这个印度文明，但是印度文明是跨界的，这个为特征的，我们都可以简单的把它说成是泛理性文明或者准理性文明，因为它一个基本的准则叫黄金准则。黄金准则大概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这种准则。那么这种文明呢，它一般是不管它的逻辑是不严密，它都是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世界的问题，比如希腊的哲学。 东方虽然没有很完备的哲学体系，但是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它还是都是在讲逻辑啊，讲这个道理。这样这里边有的是逻辑不那么严密，有的是用类比啊、象征啊等等来讲。比如说它是用世俗的文明，就是它不强调这个信仰啊。而另一类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一大批人包括所谓的雅利安人，那么包括留那个包括后来的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也就是闪米特族这一部分人，他这部分文明呢，其实他不是没有发展出一个世俗的这个文化来，它发展的是一种把古代的神话变成了一种宗教那么这两种文明的思维差异在哪呢？就是一个是诉诸于理性，一个诉诸于启示，就是天启启示，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想明白很多事情，比如上帝是不是存在，有没有个超越的神存在，那么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他们认为靠理性去思考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那么这些人就类似于我们讲的世俗文明的，像希腊的哲学家中国的这些圣人呢，比如说孔子呀，像希腊的柏拉图呀等等，类似这些人在这个近东或者中东这一片，他是叫什么先知？先知的特点就是他告诉别人他可以跟神对话或者在某一个契机下他受神的启发，比如说摩西在西奈山。与这个耶和华的对话等等，它是一种神奇。所以，基督教的文明脱胎于犹太教，而犹太教先前，不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脱胎于犹太教这样一个一神教。那么这种宗教呢，它的特点是它是蔑视理性的，它认为理性是局限性太大，他们是强调直接跟上帝对话。由上帝给予启示，上帝传话给他，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印度文明比较特别，印度文明其实介于这个两者之间，它不是向上天，而是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求一个答案，去寻求生活的真谛、人生的真谛、最终极真理，所谓的梵天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几种文明它的思维方法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不管是基督教后来为什么出了很多基督教哲学家，比如说奥古斯丁，比如说托马斯·阿奎那等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其实是受了希腊哲学的启示，也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那么在新柏拉图主义其实是。这个基督教后来的宗教哲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派，也就是他们既这个有天启的成分，也想借助理性来解答一些问题，比如说告诉信众上帝存在，我怎么为什么存在呢？比如说托马斯·阿奎那有5个证明，证明上帝存在，这个证明非常简单，比如说他可以用运动来证明，那么。运动，他说世界上的这个物体都是运动的，那么运动显然它不是自己运动，肯定是别人推着它运动。那么最终，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谁来推动呢？那不可能有一个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的推动，所以他用这个方法证明，是上帝。必然存在，要不然世界就动不起来。其实这也是后来牛顿在这个完成了他的三大力学以后，在26岁以后，就完成了他的所有的物理学和数学的贡献，然后潜心去寻找上帝。 也就是说寻找第一推动力的一个原因，也是受基督教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那么圣托马斯阿奎那有五个证明，当然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必然性问题，偶然必然啊等等吧，反正是他从逻辑上讲啊，完满性啊等等，这些就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个在古代，因为古代的科学知识有限，大家说哦很有道理，对，如果没有一个推动者，他怎么能动起来呢？所以呢，必然有上帝存在。但是这种证明最后，包括后来的理性主义大师莱布尼茨，他也有上帝证明的存在的证明，他更精致。他的证明就是从必然性的角度，比如拉普拉斯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那么他的他当然是微积分的就共同发明人，同时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那么莱布尼茨认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个有这么完美，肯定是一个设计，有一个上帝在设计它。他反过来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么世界就不会这么完美，或者是他用这种逻辑也是证明。我们有一种说法叫拉普拉斯之妖，就是莱布尼茨认为人类这个宇宙的运动，只要你确定的是条件那么你就可以，这个上帝世界是理性的，是由上帝设计好的。那么所谓拉普拉斯之妖呢，就是你设定的任何一个条件点，你都可以预知它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是必然性的，完全是必然的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存在。反过来他用这个必然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那么后来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我认为康德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是把当时存在的理性主义，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这个英国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进行了协调。那么我不详细讲康德哲学，因为那要讲的话讲几天都讲不完，我就单独讲康德有个很纯粹理性批判，一个很著名的概念叫二律背反。他给出了很多二律背反，比如说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个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个二律背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设定两个命题，一个正一个反，然后这两个都成立也就是这是矛盾的嘛，对吧？矛盾的就是其实否定的这种证明方法，就是他首先证明上帝是存在的，然后去推出是对的，反过来又说上帝不存在，推又是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按照康德的哲学，那么按照这个传统的哲学想的话，必然性必然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是有因和果的，就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对理性主义来说是必然的，但是对经验主义者来说他是不承认的。比如说怀疑论者，比如说休谟，他是不承认因果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观察发现这个太阳照射石头，那么石头会发热，我们就认为石头发热是结果，太阳照射是原因，这是我们作为理性主义者这么认为的。但是休谟不承认，休谟说这只是一种心理现象，心理联想，就是说当你看到石头发热的时候，你也同时感觉到阳光在照射，而你的心理上把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其实是你的一种心理现象，他俩未必是因果关系，就是你无法证明他是因果关系。所以休谟是怀疑论者。那么休谟也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休谟的思想是非常不朽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不要简单的从结果去看。但是康德认为呢，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在自然界中肯定是遵循因果规律的，就是任何结果都会找到原因，就是总能找到条件，找到前提。那么你在追这个条件的时候，你还会往前追，但是按照必然性的理论，按照理性主义理论，你一定能追到一个无条件的第一推动者或者前置条件，他再往前就没条件了，他就是原因了，他再没有原因了。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宇宙自由意志，上帝等等。 但是这样来证明其实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在自然界中用自然规律的这样一个逻辑去推论，也就是说你是在有条件的状态下去做这样的推论。那么在康德看来，其实这些现象，就是这些自然界只是现象，它不是物自体或者不是本体。那么本体是什么东西？本体我们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本体所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或者现象，所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现象。我们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现象，现象界的东西。本体呢，本体我们是无法探知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康德其实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在什么领域不可知呢？涉及到绝对的东西，比如说自由意志，比如说上帝，比如说宇宙整体，它是不可知的。所以不可知的东西你是无法推论的，所以才出现。所以为什么出现二律背反，就是因为其实你的所有的推论是都是在有条件状态下推论的，你的逻辑是自然界现象界的逻辑，所以你追不到绝对上去。那么绝对是怎么建立的呢？所以康德的这是有两个点，一个是这个所谓的自然界的这样一个领域，那就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解决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的体系在这个里边必然性在起作用。但是还有一个领域，就是我们讲的物自体或者主体，包括上帝的存在，包括这个自由意志的存在，包括这个宇宙的整体，这些问题你是无法通过这种归纳或者推理演绎等等来得到结论的，那怎么办？所以他就采用了倒着来建立一些道德原则去演绎出这个体系来，就是说所谓的实践理性。所以呢他的最根本的就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上帝，我们还是和上帝不去讲道德，因为他主要还是讲道德领域嘛，道德哲学嘛。但是我们讲上帝，上帝存在不存在我们不知道，无法知道，不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是说我们人类就无法知道。这又回到了就是我讲的轴心时代的另一种文明，就是天启文明，也就是说以犹太教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文明。那么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无法知道上帝存在，那只有一个办法，上帝告诉你我存在，上帝给你启示。当然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了，这个先知说啊，上帝跟我说话了，让怎么怎么地，那信的人就信他，不信的人呢你也没法证明他是撒谎，对吧？所以说哲学家基尔开国尔认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一个天主教徒，他就说因为荒谬所以信仰，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些试图用世俗的逻辑去证明上帝存在的，你们就歇歇吧，因为历史上哲学家早都否定了这样一个路径。你们不要说睁着眼说瞎话，明明上帝存在你们看不到，你看到了吗？你看到告诉我他什么模样，你要告诉什么模样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按照正宗的宗教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懂不懂？你们要不懂这个的话就不懂宗教。这最正统的他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偶像崇拜就是有形象，这就不是上帝，上帝是无形象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证明上帝存在，因为证明上帝存在的逻辑就是错的，是二律背反的，是用了一个有限的自然界的逻辑去证明一个无限的超越界的东西，所以说这根本就不对。那么你是不是可以信仰？可以信仰，信仰就是信仰，信仰就是你信就可以了，你不要说我试图告诉别人证明，你可以说我突然有天晚上上帝告诉我怎么能上帝显灵了可以，你可以，别人可以信可以不信，但是凡是用这种方法来证明上，说世界这么完美，没有上帝怎么可能呢？那我告诉你，其实不需要上帝，自然界本身就是完美的，因为这个自然界它本身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体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哲学家是这个不甘心的，比如好多神学家也不甘心，总想去证明，总想从逻辑上推导。比如说谢林有没有哲学书，那就是在这个创造宇宙的过程中，从逻辑上去论证上帝的这样一种哲学。谢林当然是个天才，当然我们一般都知道黑格尔很伟大，其实在谢林20多岁的时候，黑格尔那时候还没有成名，因为他那个宿舍呀，他们三个人一个宿舍，我告诉你，一个谢林、黑格尔，还有一个人是赫尔德林。赫尔德林如果是对文学有研究的话，你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就是孩子这个诗人他为什么自杀。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其实孩子一直在模仿赫尔德林，而赫尔德林他最后是得了精神病，他没有自杀，但是孩子呢可能还是受他很大的影响，所以五迷三道去卧轨了。那么我这是闲话，因为这三个人当时住在一个屋，当时谢林跟那个赫尔德林都已经成名了，黑格尔呢还默默无闻，非常这个嫉妒，当然这是后话，这是这个插曲。那么谢林的哲学其实就是在研究宇宙创造初期的一些逻辑问题，当然是很复杂很高深，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其实都按照康德的这个哲学中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证明的不可能性，就二律背反，就是你的这种逻辑就是有限的世俗世界现象界的逻辑，你怎么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只有靠天启。所以康德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康德并不信这个上帝，因为他认为上帝存在我不知道，但是康德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宗教，因为没有宗教这个世界会乱套，所以康德有一种宗教叫实践宗教，也就是说理性宗教。康德是用建立道德哲学的方法建立他的宗教哲学，就是说我必须预设一个上帝，那上帝真实存在不存在呢？我们搁置他不管，没法探讨。就像人的自由意志是预设的，你没法去证明它。当然现在你要读一些哲学书的话，也很有意思，很多人在论证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因为你在想问题的时候总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总是受一个大脑的一个细胞的偶然的电流或者什么的影响，其实你是没有自由意志的。那么没有自由意志，那你犯了罪是不是要负责任呢？有的人说那就不负责任了，因为我没有自由意志。但有的人说你没有自由意志你也要负责任这个就不说了，很复杂。哲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复杂，包括宗教也是很有意思，很复杂。但是你不要试图拿逻辑去证明上帝存在，因为像艾米里这样的太简单，没读过什么书，他就认为哎呦我掌握了绝对真理了，你看有上帝，你们所有不信上帝都是撒旦，你们都滚蛋。所以当你对基督教稍有微词，对宗教稍有微词，他就愤怒，他就开始攻击，然后还说你在挑事儿。所以这些人因为是无知，因为无知所以暴怒所以呢你们并不真正的懂宗教，因为你要把整个宗教史研究个差不多的话，你就应该更宽容一些。其实不光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它有好多教派，这些教派像伊斯兰的苏菲派其实就是用这个借助自然哲学的，借助希腊哲学来研究这个伊斯兰教，来证明伊斯兰教的安拉的存在等等。所以呢，宗教本来一直也有两种思维，一种是就是天启，一种就是去试图通过世俗的哲学和逻辑去证明他的信仰，有两个路径。但是根本上来说，宗教在 起源开始是天启的，天启宗教就是一种上帝，这个他不相信理性的，所以呢，后来以康德通过他的二律背反也基本上否定了。从康德以后也很少有人再通过逻辑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这很蠢，你知道吧？因为康德已经证明了，你还去搞这个，就显得你没文化嘛，对吧？所以在群里好多人说啊，你们睁眼瞎呀，上帝明明存在这么明显的事实，你们看不到。别人也会反过来，你睁眼瞎呀，你给我拿个上帝，活捉个上帝来，让我看看他什么样，对吧？所以说不要过于自信的去这个。认为自己掌握绝对真理，因为宗教这个东西本身很复杂，你要认真，你要是真正的基督徒，你要真正的有没有这个信仰，上帝是不是拣选你还不一定，因为有没有这个缘分不一定，那就上帝是不是给你启发，你是不是得到上帝的垂青，这个都不一定。大多数基督徒我觉得就是稀里糊涂的，因为无知所以信仰。这个话题又回过来，上帝存在不存在，当然要存疑，当然谁也不能很肯定，对吧？包括那个 Lisa 女士说的，那个科学家跟跟这个宗教人士的争论，最后也逼得宗教人士承认，我真的没法证明上帝存在，我不知道存不存，对吧？存疑。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就是超越界，它是彼岸的东西。彼岸这个东西是说不好的，因为过去的人没人回来过，所以没人捎过信说那边什么样。当然有很多说法，比如说有濒死体验，有很多人有濒死体验，就说我死了一回，死了一回后来又抢救过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去天堂溜达了一圈，然后呢也见到了这个无限光明无限辉煌的这个天堂，但是我又回来了，有这种情况。但这跟天启是一样，就跟先知说耶和华跟我在西奈山跟我对话了是一样。那是他个人的一种体验和说法。如果我们这个信他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真的他去了天堂，或者说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还有一种可能其实他没有死，他只是大脑在那种极度窒息缺氧的情况下出现了幻觉。他不是真死了，他其实是一种休克状态，但大脑并没有死，所以他出现了幻觉，所以他认为在最后抢救过来，他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这都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都要存疑，既不能很肯定的说上帝一定存在，或者说一定存在一个彼岸世界，跟现在世界不一样，也不能说一定没有。这个都不要说死，所以说要彼此尊重对方对这个的认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你仅仅是你自己的一种个人的信仰或选择。因为我遇到过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说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很实际很实际，他说有或者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信万一有我是不是赚了，如果没有我也不吃亏嘛，对吧？因为基督教有一套对这个死后的安排嘛，对吧？这个人呢后来也五迷三道的，自从信了教会五迷三道，就我们就把他不跟他玩了，因为太傻了，你知道吧？什么事都拿基督教来说事儿，因为开始是抱着一种这个侥幸心理去信的，万一像中彩票一样，他有上帝呢，我不就赚便宜了吗？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执着执迷，最后探讨任何问题他都会拿宗教说事儿。就是基督徒啊，我说的中华田就有个很大的问题，谈任何事情他必须拿着宗教说事，离不开宗教，这是最致命的。那么你想想，美国的开国先贤基本都是基督徒，对吧？但是他们是不是事事拿宗教说事呢？不是的，世俗的事情就是世俗的事，宪政就是宪政这个政府就是政府，而且他们坚决的要政教分离。当然昨天还有个维权律师，很有名的维权律师跟我抱怨说，某某这个基督徒说不存在什么 政教分离还政教合一，这都是个伪命题，这都是信了教以后啊，把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抛开了。所以真正的西方的在那样一个文化氛围下的基督徒，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背景，它不把它渗透到把全部内容，所以呢他们才不会五迷三道，他就该我们谈政治谈政治，我们谈科学谈科学，对吧？哦，科学家可以有信仰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一定不能用宗教的思维去研究科学，那样你一事无成，你一定是要用很科学的这个实际的，用归纳法，用实验的方法用假设演绎等等去，而坚决不能预设一个上帝，然后我们什么事都解决了，我不用干了，那肯定啥也干不成。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反感所谓的中国的这些基督徒，他基本上不具备宗教的知识，就是那种比如说有人生活中遇到问题了，遇到坎坷了遇到不幸了，马上就信教了，那无非信两个，一个是信基督教，一个是信这个佛教，对吧？信佛教的其实好多也五迷三道的对吧？所以说当你信教以后，你的宗教生活当然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天启的嘛，它是一个信仰嘛，你要虔诚，但是当你进入了生活，当你的研究科学，当你做生意的时候，你还是要运用世俗的常规的逻辑思维去思考问题，这样才不至于变成一个废人在交流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因为别人不太尊重你的信仰，因为你们尊重无神论者吗？所有的所谓有信仰，他总是有一种高傲，就是你们都是猪，因为你们没有信仰，你们跟畜生一样，他们是这个腔调，对吧？我承认我是没有信仰的，我不能强硬的就觉着我还没有感觉非有信仰不行，那我就要保持这种状态。但是呢，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不要一看到别人那种对，比如说对你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的那种不敬，你会拿什么伊斯兰的这个极端主义者的行为去说事儿？其实也一样，基督教也很多极端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不光在中国，在西方，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包括一些川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信了教，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坚决的一定让自己不要变成一个极端宗教狂，这是一个不失去人性的一个底线。如果你变成了极端宗教狂，你不单失去了人性，你也失去了跟别人交流的能力，你也失去了生活的能力，非常可怕。我就说这么多。